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已有公愤的苍穹和所警告的日子，以及能证和所证的日子。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，那坑里有燃料点着的火。当时他们坐在坑边，他们见证自己对信士们的罪行，他们对于信士们指责被他们信仰真主万能的可颂的主。天地的国权只是他的，真主是见证万物的。迫害信士和信女而不悔过的人们必受火狱的刑罚，并受火灾的惩治。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夏林祝河的乐园，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你的主的惩治却是严厉的，他却能创造且能再造，他是至赦的，是至爱的，是宝座的主，是尊严的，是为所欲为的。你曾听见军队的故事了吗？法老和这么多人的故事，不然不信道的人们陷于否认之中。真主是从各方面包罗他们的，不然这是尊严的古兰经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